选择了分手，最后又有谁到达？ 冬天喜欢洗完澡就钻到毛茸茸的小窝里面，靠着大大的靠枕，手里面捧一杯温热的茶，喜欢把整个人塞到被子里面追剧，听着广播也很好。 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又低首，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早知道习惯碰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想记得左手边一点温柔，来自有什么好？ 当你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会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自然会有很多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我们才能够自信，梦想才会慢慢实现。做最好的自己吧，不要因为懒毁掉了自己整个美好的人生。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其实也挺棒的。 有始不有终，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曾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废弃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是永恒，都想爱是你。两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中。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 只有真正去爱过一个人，你才能够发现自己也曾经被别人好好的爱过。那些熟悉的对话你还记得吗？饿不饿？给你炒个蛋炒饭。这样坐着舒服吗？给你加个枕头。到家了吗？怎么不报平安呢？其实爱都是轮回。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些被嫌弃过和拒绝过的唠唠叨叨，是以后没完没了想对别人的那些好。 即便平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的另一半。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 如果每一场恋爱都是付出真心就会有结果，那该有多平凡。如果每一次结婚都是因为年纪到了不得不听爸妈的话或者是别人的判断，那又该有多遗憾。 结束还是原谅，爱永远搁在远方，眼神不会说话，只有泪光。你给过希望，怎么能忘？是你填满温暖，让梦想有了翅膀，教我如何控制风的方向，让我每一天能飞到更远的地方。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堡，那里有自己的故事，也有自己的风景。我相信你一定有几个知己好友，因为各种原因平常可能不太联系了，可能很久没有见了，能不能抽个时间见一面呢？直到有一天有些人已经距离我们很遥远，再难见一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失去离开的如此珍贵。 天宇，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你？

等你来哟，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5175-1969。 国门一号元旦大促聚会来袭，12月31日至1月2日，家具、建材、酒店用品、茶叶低价享不停，百款爆品、千件赠品、万元奖品嗨翻天，顺义枯柳树环岛，8047-6023。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可能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会明白我们的故事当中有多少的快乐，多少的伤悲，因为可能那些终究只是我们一个人的感觉而已，哪有那么多感同身受呢？ 糖果罐里好多颜色，微笑却不甜了，你的某些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中古世纪的城市里想就走到这，还有不再眷恋大海，可以飞更远，愿当春来风里，我自在有你的消息，从那为爱守着秘密，而我为你守着美，明明就

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进步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一心问问世，放弃所有，放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千张翻说爱，反正我的路让你偏偏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成一个完整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千张再说爱，反正我的路让你偏偏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一心问问宿，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我。Condition

的眼泪将回忆扩散后融入身体，紧紧闭上眼睛和全世界平行，

让我

舍不得我离开，怕我一去就不回来。我让你抬头看一看北方，其实我们拥有同一片天。下一次我出现在你面前。

亲手做过一件属于你的婚纱。好了，家家，别再揭开你心口的伤疤，你再坚持一下，快痊愈了。算了，家家，别再接听我酒后的电话，我再坚持一下，很快就把你忘了。佳佳，下次见面时给我微笑吧，你想了那么久没有答案就别逞强了。佳佳，我们都像爸爸妈妈，认输吧，我还有天涯，而他们只有你啊。我还有天涯，而他们却只有你啊。 情瞬间切换琵琶、哦、色调是浓烈渐渐晕开惊讶，人物是我藏在衣柜的白马、哦、等我们渐渐长大，那份自由没丢下，就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